局面让肖时钦感受到了一些尴尬，而这种细微之处，除了肖时钦本人，即便是他的队友，恐怕也无法察觉。假使战队孙强是队长，但场上指挥在肖时钦加入以后，就移交给了这位副队。此时，肖时钦突然沉默，在这种需要团队选择的时候，队伍一下子像熄了火一样，进入了停滞。肖时钦立即回过神来。 如此停滞在场上可是一个致命的疏忽，自己需要快点调整，不要分心想其他，快些把这场比赛的状况理清楚。在明白叶修所做的其实就是他这些年职业生涯一直在做的事后，肖时钦换位思考倒是转换的流畅无比。只是，叶修是叶修，肖时钦是肖时钦。 即使在做同样的事，他们却是不同样的两个人。叶修是肖时钦学习过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摸清了叶修的套路，反倒是在换位思考后，肖时钦很快就茫然了。他从叶修身上学习以弱打强的战术，大多都是通过举一反三来研究。因为叶修所在的家事战队从来不是雷霆这样的弱旅。 他们顶多有时在比赛中局部处于劣势，却从来不会以什么弱队的姿态面对强敌。哪怕是家世惨烈出局的那个赛季，也根本没有人认为家世是一支弱队。家世出局向来是被当作奇迹的。带入星星的立场思考，让肖时钦依然判断不出星星的意图。至少，如果是他来打星星这张牌的话。 不会打出现在这种局面。继续追，还是不追？坦白说，以目前的局面，家世完全不用这么积极主动。因为擂台赛之后，目前处于领先位置的是他们，他们完全可以坐等星星战队主动找上门来。但问题是，他们是家世，是在本场对决中占据绝对一方的家世。 豪门的尊严让他们无法做出这种被动的举动，所以家世一直以来的行动都很积极。他们积极寻找着星星战队的位置，想快些决出胜负，好像处于落后的是他们一般。而现在有一个目标就在眼前，可是追不到。分兵，肖时钦摇了摇头。 如果真分出够速度人去追，或许就真中了星星的圈套。这边，肖时钦又一次在公共频道里发出了消息，然后操纵角色率领着家世战队反方向移动了。他放弃了追击武臣的小枪，而是改朝最初叶修的军幕校模拟的那声炮响方向冲了去。不过，他敲在公众频道的消息。 多少具备一点迷惑性，这边到底是哪边？肖时钦可不想让星星随意就掌控着他们的意图。不过这一次，武臣的小枪在放出一声炮响后，并没有立即移动离开。肖时钦敲在公众频道的一句“这边”，也没有让他丝毫动摇。在稍等了片刻，没有发现家世战队的踪迹后。 武臣在星星战队的团队频道里汇报了这一情况，再然后叶修答复了他一个坐标。有心的观众可以看出，这个坐标正是之前叶修的军幕校模拟放出那一声炮响的位置，也即是家世战队此时想要前往的方向。武臣的小枪果断调整方向，朝着这一坐标区切去。 上帝视角的观众将一切看得无比清楚，武臣的小枪以快速的移动速度逐渐逼近了家世战队的身后，而星星战队的其他四名角色却走出一道大弧，看似在朝小枪的身后绕去。所有人焦急地等待着局面的发展。终于，武臣的小枪先一步追到了家世战队。 家世五名角色都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野当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被家世发现了。 即便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地，但像家世这样训练有素的职业团队，怎会在团队移动的时候丝毫不注意挤兑身后？身后！刚刚负责查看身后发现小枪的张嘉兴立即团队频道里叫道。没有人急着回头，其他四人飞快一个走位，瞬间就已经围绕着张嘉兴的墓室，将整支队伍调转了个方向。再然后炮火袭来，家世五人轻松闪避，却苦于无法还击。这种距离只有枪炮师可以达到。家世战队目前的职业构成：双战斗，一拳法家，一机械专家，一牧师。机械专家生灵灭毫无疑问是他们当中的第一远程攻击手，可是相比武臣的小枪还是有不够看。一击不中后，小枪已经开始果断发起了第二击、第三击。所有人目瞪口呆，小枪这架势颇有要一挑家世全队的模样。难道这才是星星战队隐藏的什么大杀器？家世战队是不会被动的被小枪仗着距离就乱轰乱炸的，队伍飞快地朝着小枪欺进。结果武臣一点也不贪功，一看家世战队冲来，立即后退，速度比起之前移动还快，飞炮技巧他都用起来了。家世战队干瞪眼儿，小枪速度在他们团队之上，这是之前就确认过的事儿。结果他们这一停，武臣的小枪又兴高采烈地朝着他们轰了起来。这难道是风筝？所有人又一次震惊，武臣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选手居然单枪匹马地放家世的风筝。如此极限远距离的攻击，其实以家世选手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对他们做出有效杀伤，只是这样没完没了的骚扰让他们无法坐视不理。团队的速度不如小枪快，那是因为木桶理论，只比单人的话，移动速度能赶上小枪的将是家世阵中除张嘉兴的牧师以外的任何一人。抛开牧师先去围杀小枪，小世琴刚刚心生这样的念头，顿时一身冷汗就出来了。真要这样去了，他们的牧师将被孤零零地丢下，星星战队等的恐怕就是这样的机会吧。就算小枪就这样被追上被挂掉，但是换走家世的牧师，这个交换绝对超值。好奸诈，好卑鄙。开始的一系列的故弄玄虚，事实上都是为了让家世在这一瞬间放松警惕吧。想突击我们的牧师？萧时清的生灵灭视角一转，扫了一圈周围地形，以他战术大师的眼光迅速发现了一处极其适合发动这一突袭的位置。走。这一次的消息又是切换在团队频道里了，家世战队猛然朝着萧时钦推算出的攻击方位冲了去。